大家好，我是看潮生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五十集，蛟龙。冬至睁开眼，浑身冷汗淋漓，双手紧紧拽着被子，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刚才只是一个梦境。很多梦醒来之后就会忘记了，但估计是这个噩梦集合了他这几个月以来的怨念，他现在还能回忆起里面的每一个细节，包括龙副局长那个邪魅狂狷的笑容。冬至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被雷得里焦外嫩，然后狂摇头，试图将梦境从脑海里甩出去。 啊，不不不，那只是一个梦，不要多想，梦境跟现实是相反的。 手机上的时间是半夜三点多，时间还早得很。他重新躺下，看着天花板发呆。 都说梦境是内心深处潜意识的反应，那刚才做的梦说明了什么？只是梦见考试就算了，好歹最近备考心理压力大，但我梦见龙老大强抢民男又是什么鬼啊？ 冬至回想起晚上去拿剑的时候，一路上跟龙申的对话，忽然意识到不对劲。龙申说自己没有女朋友的时候，正常情况下自己应该是询问对方的择偶标准，然后帮忙留意，又或者安慰对方说一定有个漂亮温柔善解人意的女神等着他。但冬至发现自己当时的心情竟然有一丝丝的窃喜。 这有什么好窃喜的？难道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单身狗，看到偶像也没有女朋友，所以产生了有人垫背的阴暗心理？难道我对龙身产生了男神和偶像之外的想法了？ 冬至抱紧被子，陷入深深的沉思。冬至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脑海里两个小人开始进行有条不紊的对答，企图借此理清思路。 你这个眼狗肯定是被他的皮相迷惑了。 不，男神之所以是男神肯定不只有颜，你看人家在长白山一人搞定一条古龙，顺带还把两个心怀鬼胎的日本人给扁了。 那是因为有何玉、看潮生、老郑在场，一个人的成功往往是团队的成功。 那你不能否认他就是团队的核心，连何玉的师父新掌门都说龙驹很厉害，而且他在阳城救了我一命。 现在不流行以身相许那一套了。 谁会跟你一样龌龊？他那么厉害的人，把他当榜样也不奇怪吧。何玉跟看潮生他们就不说了，平时虽然上蹿下跳，在龙驹面前也老老实实。钟玉一也和我一样啊，看到龙驹降妖伏魔的英姿之后，也千方百计地考进了特管局，这不就跟仰慕军人然后去参军一样吗？只是榜样效应而已。 说了这么多，那你为什么要对他没有女朋友这件事感到高兴？ 我， 你会想要进入特管局跟他并肩作战吗？ 我当然想。 你会想看到他对你笑，夸你做得好吗？ 想啊。 你愿意为他付出什么？ 当他的队友，争取不拖后腿，让他可以放心的托付后背，然后尽力做到他想让我做的事情。 那如果他希望你当他的男朋友，你会答应吗？ 这种事情几乎不存在。 别说存不存在，你就说你想不想，我就是你内心的声音，少矫情了。 好吧，我可能会意外，会震惊。但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答应，毕竟全是假设。 这么说，你其实还是有点喜欢他的。那我们换一个问法，你如果看见了何玉交了对象，是什么感觉？ 哥们行啊，动作比我快，祝福，请问。 那如果你看见龙申交了对象呢？ 就也祝福吧。 为什么消极态度，不情不愿？ 我 天人交战告一段落， 冬至郁闷地大叫一声。 啊！不对，虽然之前在办公室看到龙身，还脑补人家想对自己潜规则，但说白了，那也只是为了缓解紧张的胡思乱想和玩笑而已，总不至于想着想着就有了真的想法了吧？这辈子当了20多年的宅男，没谈过恋爱，但学校里也曾经看过心动的女生，虽然之后不了了之，不过这总可以说明自己不是天生就弯了吧？哎，不对，弯不弯的根本就不是重点。我崇拜龙山，这毫无疑问，任谁看见了一个强者提着剑，威风凛凛力斩古龙，也很难不生起憧憬向往之心。但崇拜就等于喜欢了吗？那这种喜欢是不是太肤浅了？我对龙身的了解其实不多，甚至连人家具体年龄、家庭情况都不知道。那我喜欢他什么呀？俊美的外表，还是强大的力量？ 许多念头和画面在脑海里飞速掠过，但冬至发现，最后在心里留下深刻烙痕的，却与容貌和能力无关。是那一个清晨，龙身站在长白山天坑旁边提剑背光的身影，是在阳城流花桥的结界里，冬至身陷险境，忽然听见龙身的那一声是我。是龙身虽然不赞同冬至加入特管局，却在看到冬至的决心之后将青主剑送给冬至，是隐藏在严厉下面的关心。冬至拉上被子，将脸彻底盖上。 可惜可贺，平生第一次有了喜欢的对象，但喜欢的对象却是可望不可及的男神，想要摆脱单身生涯好像有点遥遥无期啊。 一个噩梦让冬至彻底没了睡意，后半夜都是裹着被子像条毛毛虫一样在床上滚过来滚过去，脑子里乱七八糟，什么念头都有，甚至连下药先把男神放倒，生米煮成熟饭的想法都冒出来了。不过要是真那么做了，龙身能不能被放倒先不说，冬至觉得自己的下场绝对是直接被打包丢进天坑去被潜行夜叉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冬至终于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冬至耳边传来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。 做梦？有老鼠？睁开眼看看什么情况吧。 看潮生一手拿着薯片袋子，一手拿着薯片往嘴里送，坐在椅子上晃着腿百无聊赖。 你醒了？ 冬至的困意全被吓飞了，炸毛道： 啊，你怎么进来的？ 你自己忘了锁门呀？我敲门没应，一开就开了。 冬至抓着头发爬起来。 啊，抽屉里有小鱼干，你自己拿吧。 我又不是猫精，是什么小鱼干？ 那是老虎精。 你才老虎精，你全家都是老虎精。老子本体可是很威风的，怎么可能是老虎精那么低级的妖怪？ 冬至看他抓狂，强忍住笑，虚心请教。 那请问你的本体是什么？ 你猜。 你的名字跟水有关，本体应该也是水里的生物，而且你很喜欢吃东西，可是何玉又说你不是饕餮，那是海龟、娃娃鱼、金蝉、龙，或者是蛟。 冬至从对方的神情变化上很快得到了答案。 真的是蛟？ 哼！ 看潮生骄傲的不回答。有角为龙，无角为蛟。传说蛟是未渡劫之前的龙，力量要比龙逊色一些。那些传说终究是传说，这种生物的存在就像龙一样飘渺虚无，从未被正式存在过。不回答就是默认。 哇， 世上真的有蛟吗？ 你连龙都见过了，有什么好质疑的？ 可那毕竟不是活龙，你却是活生生的传说，我得赶紧多看几眼回回本。 看潮生有点小脾气，却很好相处，只要投食和顺毛，基本都是百试不爽。冬至现在已经摸到脉络了，果不其然，对方脸上多了一抹可疑的红色，还有点得意洋洋。 那你为什么平时要变成猫呢？ 切，我的本体放出来，这层楼都不够用，而且变成猫还可以降低人类的警觉，你们不都喜欢弱小的动物吗？ 那战斗力也不会随之削弱吗？如果在长白山你画出本体，应该很威风吧？ 哎呀，那地方是景区，一条龙都够折腾了，我再画形，到时候打得天昏地暗，回头收拾烂摊子，每个部门都要找我们算账了。 那倒是。 冬至点点头，被说服了。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，蛟在真龙面前总免不了有几分心理障碍，即使那是一条古龙。不过这些示弱的话，看潮生肯定不会说出口的。 好了，本集就到这儿了，记得订阅收藏，下集见，下集见。